大家好，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又做录音嘅， 系、哎、已经差唔多食晒底加仑牛嘅萝卜糕。 嗱，今集我哋谈一集谈态度， 谈态度。 加仑牛萝卜糕好食啊，马蹄糕仲好食啊， 系嘛？因为我觉得佢整得好食系因为佢态度好。 唔关事，佢因为用足料啊。嗱，马蹄糕、 就是、其实就系 对待客人嘅态度啦。嗱，马蹄糕点先为之马蹄糕做得好？简单，第一蔗汁马蹄糕，你真系揾蔗汁。鱼胶粉、马蹄三明嘅搞掂，而家啲仆街唔买噶，少量蔗汁，大量砂糖，咪酸咯。 不过咧，即系其实咧，我哋用翻呢个古代亚里士多德咧去检验真理嘅方法咧，去检验而家嘅食物咧，其实都好适合嘅。 点解 咧？如果系嗰件事，你就用嗰件事嘅方法去处理嗰件事，亦都用嗰件事嘅陈述。 唔该，你阿九婆。 亦都用嗰件事嘅方法去陈述嗰件事嘅话咧， 系 咁咧，嗰件就叫啱嘅事。 系 调翻转就系。错嘅事啦，简单啲，佢系一个苹果，你就叫佢一个苹果，然后用苹果嘅食法去食苹果，或者用苹果嘅用法去用苹果咧，呢个就系一个正常。 但系而家啲閪佬攞食好嘅， 但系咧 食苹果 最捻大镬系咩咧？就系咧，即系咧可以咧，你有冇试过饮一杯奶茶咧？ 系 冇奶又冇茶嘅。 我试过旺角有一间餐厅银龙咪咁咯。 這個呢個就是台灣發明的珍珠奶茶，珍珠奶茶裏面是又既沒有奶又沒有茶，只有珍珠是真的，是珍珠也不是真的珍珠。 那它的色是什麼來的？奶茶的色是 全部都是混合劑。 那茶 呢？茶是水來的，不是，即是茶當然是用水溝的，但是溝 開什麼來的？ 溝粉，它不是溝奶粉，它是溝乳化劑。 哇！ 即系我唔知乳化剂里面含奶嘅成分有几多，但系正如咧三聚氰胺嘅奶粉里面都唔知含几多奶啦，系咪？即系佢哋话几乎里面系冇奶咁滞噶嘛。 系。 咁所以咧就系、是想讲咧就系、是、其实就系而家个我哋讨论呢个题目咧，其实好得意就系、是、咧，我哋其实唔系用真正嘅方法、真正嘅态度、真正嘅思考咧，去处理紧我哋嘅食物。系。系所以咧你可以咧食到一个头先讲嘅咩糕啊？ 萝卜糕， 萝卜糕啊，马蹄糕，萝卜糕就冇得搞嘅。嗱，萝卜糕一定要用萝卜做，呢、這个冇得走嘅。但系马蹄糕咧，可以用马蹄粉，就 系 沟呢个糖水开出嚟。 系啊， 即系我觉得咧，就你见到咧，即系又唔系想同加仑牛宣传啦。佢买贵人哋，即系可能一个街市咧买顶马蹄糕咪30蚊。 系， 佢系买到一百几多啊？ 几多钱啊？180。 阿九婆嘅。多謝阿九婆俾呢個消息我聽， 係180蚊。 即係咧，其實咧，佢買貴人哋幾廿倍咧，佢唔係花多人哋幾廿倍嘅功力， 佢只係俾翻真材實料。 佢只係做翻嗰件事啫，其實 係啦。咁做翻嗰件事要成本㗎，佢就係用翻佢嘅成本做翻件事咧。 即係我相信180蚊就唔係佢成本啦，不過香港人工 貴啊。30蚊嗰啲就係超成本啦！我話俾你聽，糖水死幾撚貴，用糖水開先俾面你啊！我話俾大家聽，我試過小弟去一笪地方食呢、這個白糖糕。是冇酸味嘅，你知唔知道？後尾我同嗰個人講，我話冇酸味喎，點點點點，都幾年後我先知佢用咩開糖精，即係唔係砂糖，即係喺化學糖精啊。 嗯、 我哋邊啲有糖精？咳水裏邊咁咪糖精咯，即係佢冇糖嘅成分噶嘛。 係貴啲定係平啲啊？ 一斤糖精等於一袋砂糖 嘅價錢啊！ 一嘅甜度啊！ 哦 ，OK。 但係嘅價錢係砂糖嘅好似100倍嘅，平100倍嘅。 哦，咁啊好低調 喎！係啊，所以啲撚嘢咪開糖精俾你食咯。咁啲點解嗰啲即係白糖糕唔酸，佢攞糖精開咪唔酸？ 咁啊，你中意食酸定唔酸咧？ 屌，梗係食唔酸噶啦！但係以前啲白糖糕點解唔酸咧？砂糖第一拎翻嚟之後要炒，炒到佢窿窿地，咁咧先攞嚟煮，咁咪唔酸咯。但係人哋而家即係 skip 咗呢個步驟，直頭費撚事同你煩。就是攞糖精開俾你食，咪唔酸咯。 不過而家食嗰啲都係酸酸地。我有時喺 哦咁嗰啲係攞砂糖開嘅，都算係咁。 喺中上環度買嘅。 啊，咁都算係咁。有啲唔酸嘅，你唔好諗住佢真係炒嗰啲糖啊，佢攞糖精開咪唔酸。 即係有時食翻啲傳統糕點啊，譬如話蘿蔔糕、缽仔糕啊，或者係而家嗰啲叫咩芝麻卷啊，芝麻卷，即係咧你有 芝麻卷好少地方做。 呢啲冇得呃咧。因为呢啲嘢冇乜得啊，你芝麻卷你唔用芝麻咧，你除非落蜜水啊，唔系佢唔会变黑色噶嘛。 啊，咁啊系。 系啊，同埋 落色粉 咯。如果你冇炒过芝麻嘅时候，佢成条卷唔会香嘅，你咪食到成口都系鱼胶粉味咯。 系啊。 吓，咁所以咧，即系咧，我谂系而家咧，你喺嗰个糕点咧，或者喺嗰个食品里边咧，冇乜得呃嗰啲咧，就越嚟越少做。有啲点心都食食下冇得食嘅，猪肚烧卖。 啊，系啊，系啊，系。 系啦，仲有啲咩啊？ 鵪鶉蛋燒賣都好少有啦。 鵪鶉蛋貴啊嘛。 你鵪鶉蛋你真係有一堅嘅鵪鶉蛋 啊。 你豬肉你都可以用腩肉啊、肺肉啊，即係啲人哋用嘅下架肉嚟整。 鵪鶉蛋成本貴啊嘛。 仲有啲咩？ 灌湯餃啊，灌湯餃有。 越嚟越少咯， 個 負擔啊，同埋做得好難。 係啊，做得好難。 即係你做得好咧就招牌，做得唔好啊整衰埋個招牌。 係啊，總之臭嘅咧做得唔好就。 所以我話頭就係即係呢個時候就係有啲嘢，如果係冇乜掩眼法，冇乜得呃咧，佢仲喺度嘅時候咧，咁嗰檔店主通常都幾有心。 啱，尤其做食物呢啲係態度，呢啲叫態度。 不過話時話咧，即係講起態度咧，我都想講個故仔。近排咧就去咗深圳同個師兄啦，係咁啊一齊去買老人。 你做乜踎喺度？ 咪舒服啲啊，好似係 咩？俾你坐呢度啦， 我唔使，即係咧，因為我想近啲紙米，我嘅 我懟過嚟咧坐喺度啦。 同埋咧咁樣坐好容易瞓覺，係 咩？ 得擺翻落嚟。 唔係你倒轉坐啦，你坐呢邊。 唔係，得，唔好，而家咁樣好，我覺得。 OK， 今日咧就即係馬克思話存在都係合理嘅，所以我喺某一定 咩思維啊？ 唔係阿馬克思話存在都係合理。 屌你啊！個撚樣又唔合理啦，存在呢個世界。 唔係，但係咧，我近排咧，我上去去買露營用品啦，咁就買個營咁樣。 係。 咁咧咁你買營咧，你知道翻到大陸呢啲嘢九成都信唔過㗎啦。 啱。 咁然後咧就拆出嚟睇喎要。 啱。 咁咧，你如果你香港，你試下拆個露營，話要出嚟睇下嘅時候， 咪俾人屌老母咯。 佢咧就會話：，你識唔識呢只咩 WSC 乜撚嘢牌子啊？屌你老味！你買識就咪撚買啦！幾千蚊個營邊度有問題啊？屌你！屌你！屌你！ 香港就係咁啦， 即係好撚老撚土 咁。 啱啊！即係咧，如果你真係叫佢做嘅時候，黑撚住塊面， 啱啊！ 哇，好似殺佢老母，殺佢老豆，輪奸咗一萬片咁樣。好，我哋拆完。 啊！ 咁樣咧，即係我哋講緊係第一次去，去到嘅時候咧，入到嚟嘅時候咧，佢話：，你陪你朋友嚟，我話係係啊，你坐低上下網先咯， 跟 住嗰邊有啲生果，你自己拎嚟食，即係好舒服嘅，即係佢又唔會令到你覺得哇好撈教咁樣嘅，即係你知等人好撚問噶嘛，咁然後咧個 friend 就驗屍咁樣樣，驗完一大輪，然後咧就，咁我話口痕咯，我就話哇呢度附近有咩好食啊，咁咧佢就話俾你聽，即係咧佢咧就帶我出門口，佢就嗱呢度行出去。轉右邊嗰間有間蜀風嚇，就食四川嘢好食嘅。唔食得辣咧，就去嗰邊嗰間月軒，就食廣東菜嘅。咁啊，三色金國家規定，唔係即係國家標準，好撚好食噶啦。我心諗，我幾好喎呢個僆仔，本身係十八九歲嘅咋。跟住咧，然後點咧？翻轉頭，我望望我 friend， 哇點啊？七成點啊？佢話。都系买啦，跟住然后咧，我都觉得个 friend 有少少老卵土啊。不过但系你有时你谂下，翻到大陆，佢可能真系呢方面有啲经验啊嘛。即系正如你买相机验尸咁，验完之后你觉得唔好咪唔买咯，就咁简单。咁啊，你买嘢系咁噶啦。咁然后咧就，嗰个人咧又好礼貌嘅。佢话，唔紧要，食个饭先啦。好自然，即系咧你要讲出呢句说话咧。其實最要即係如果咧，有時咧喺香港點樣避免呢個咁尷尬嘅情況？招呼你嗰個一個人，攤開個營俾你嗰個係第二個人。 啱， 佢唔需要付出勞力去處理呢件事嘅時候，佢對你態度一定好噶。 啱， 但佢唔係，佢係同一個人。係，即係佢又係做，又係 sell 你嗰、那個，又係招呼你嗰個人。佢完全冇問題，跟住然後咧，佢嗰個説話仲係令到你好舒服噶。佢話：食咗飯先咯，有食完飯諗下，如果有興趣就翻嚟幫襯咯，冇都唔緊要噶，咁樣得閒上嚟傾下偈都得，好自然。即係咧唔同香港嗰啲，得閒再嚟睇過啦，屌你！ 我話俾你聽，順哥，話説 VVN 咧時活減價，阿九婆咧就買銀包，咁我送俾九婆做生日禮物啦。咁咧首先就驗一個睇一個咯。睇完一個阿狗，我話：喂，唔好中意個布喎，想要個皮嘅，再睇個皮嘅啦。睇完個皮嘅咯，咁嗰個 sales 開始已經嗨口嗨面，又睇咗兩個。咁咧阿狗婆就：喂，門口嗰個得意啲喎，咁我哋出門口，那個 sales 話我哋走咯。咁咧我翻翻入嚟啦，阿小姐想睇門口嗰、那個，再攞俾你睇，黑塊面精黑黑撚曬。咁咧阿狗婆係多人買咯。咁咧佢就話：唔買咪下次嚟啦，咁嘅態度。咁我之後，係啊，女人買嘢係揀多少少啊，咁樣樣。我話不如咁啦，九婆，我送呢個俾你啦，唔使錢。咁九婆話：係啦，一係再睇下啦，行多個圈啊，咁再行翻，再行多個圈喺間鋪裏面。咁咧，卒之揀咗一個。咁、那個 sales 咧就話係要呢個啦，嗬，咁樣樣。即係開始面無表情就講呢番説話啦，係咪要呢個啊？我話係啊，小姐，包唔包啊？ 我話我送俾我太太嘅啫，咁即係包唔包啊？你都焗撚住到 你啦！我又想揾阿九婆驗證一下呢段事係真定係假嘅，真請你大聲講真，假你就大聲講假啦。 真 嘅，哇！竟然係真嘅，咁撚老 我就話我送俾我太太，咁即係包唔包啊？哇！我真係焗撚住到氣啦。咁咧，我就話得啦，唔使包。咁咧，我就俾二辦事啦，俾完二辦事，我話啊，那個銀包幾靚。同阿九婆傾偈，佢望一望你，塊面黑又黑面，真係黑又黑面，完全冇笑容。咁你一間大公司，西木皇后嘅公司，連拜拜都唔講一句，佢拜拜都冇講句喎。你出門口佢仲阿彌陀佛嗰句好似，即係你話呢啲咁嘅態度，真係令到你唔係想買嘢，係想斬人。第一，第二樣嘢，有一次咧，嗱，我話分兩頭，呢啲係靚妹仔，十零歲靚妹嚟。話分兩頭，阿九婆咧就好中意咧，就去拎卡佛啊，同埋呢個嗰間叫咩 IT 買嘢。咁 IT 咧好中意去大 IT， 大 IT 嗰啲 sales 咧通常一啲年紀大啲嘅，即係 sales 嚟。咁咧我唔使啊，有電話入你鳩嘅呢個信息嚟。咁咧阿九婆咧最中意連卡佛買嘢，咁點解？嗱話説咧，連卡佛 Sogo。一啲大嘅公司通常請啲女咧，嗱佢哋著制服嗰啲啊，唔講 counter 即係租俾人嗰啲，著翻自己公司制服嗰啲中女咧，佢哋通常請一啲太太咧，都係啲卅歲度嗰啲中女嘅。阿九婆試過有一次去買嘢，佢就話揀咗好多件衫啊，咁啲六七件、七八件咁揦住一大扎入去。我話你係咪試啊？佢係啊，係試啊。咁啊，九婆就話：啊，我試呢件恤衫，不過想試埋第二隻色添。咁我不如咁啦，你試完呢堆出嚟再試，嗰、那個 sales 幾好嘢，唔使太太，我攞埋第二隻色俾你試咯。不過我仲想要件短袖嗰只喎，短袖米色，唔緊要，我攞埋短袖米色、短袖藍色俾你試咯。即係人哋嗰啲態度係非常之温柔，不但止，仲湊得你好開心。到阿九婆試十鳩幾件衫，買一件嘅時候，嗰、那個 sales 講咩呢？哎呀，多謝曬你啊，太太。嘿，你知啊，試衫呢啲嘢係咁噶，有時啊個款啱啊，未必試得靚噶。點點點點，仲安慰埋你。你試下去嗰啲鋪貼仔嗱，你唔好講鋪貼仔啊，有啲 I T 細 I T 嗰啲靚妹都有閪閪面噶。你試得兩次，啊先生你係咪買噶？真係噶。 唉，啲態度好撚衰。 我試過試一次牛仔褲，我話喂，你俾三十定廿九我試啊。咁你試三十定廿九啊？我直頭即刻扯火。我話每個 cut 停唔同，我有啲著開三十，有啲著開29噶嘛，咁你攞定唔攞啊？咁佢閪又閪面咪走撚咗去咯，叫第二個嚟 sell 你，即係有啲咁閪佬啊，真係。 好得意，即係咧，我近排都有單嘢，有個 friend 叫太陽哥咁樣啦，阿太陽哥咧就走去 喂，咁我想問一個型，最後有冇買咧？ 唔係，咁呢個要留翻最後揭曉啊。係。 咁 阿太陽哥咧，佢咧就買砌電腦，砌電腦咧嗰個 RAM 咧就燒咗。今日咧就即係新電腦，你燒 RAM 都好撚火噶啦，已經、 啊、 一買翻去就用唔到咁樣。咁、 啊、 然後咧就拎翻啲 RAM 翻去換咁樣啦。咁然後咧、那個 sales 咧就話：哦，係啊，哦你上去樓上啦咁樣。咁、啊、然後咧咁啊上去樓上，樓上嘅時候咧就話：喂，呢、這個 唔關我哋事啦。 唔係有問題擺低啦咁樣。跟、 啊、 然後咧個 friend 阿太陽哥咧就話。我樓下個 sales 應承咗話即刻換俾我喎，攞 sales 應承你又唔係好應承你，哦咁撚樣都得嘅，即係你嗰啲 RAM 你知你而家買親都終身保養 嘅，係啊係啊係啊， 哇！但係咧你終身保養係終身保養，即係咧佢可以維修嘅時間等足你終身， 啱啊啱啊啱啊啱啊， 跟住然後，哇！我 friend 已經好撚興㗎啦，咁然後咧就就屌老母啦，喺度同佢，哎，點知唔屌唔挺佢，一屌就醒喎，跟住頭咧就俾啦，真係欺善怕惡。落翻去樓下嘅時候咧，咁然後個 friend 咧就話要吸翻張單咁樣剩嘅，即係因為要改翻個 serial number， 令到你 keep 住保養啊嘛。落翻去個小姐嗰度，哇！我 friend 咧就你依俾人哋用咗幾鑊條氣就已經好撚唔鋸啦。咁咧佢咧就投訴佢話：你上邊嗰啲乜撚嘢人嚟啊？好撚撲街，屌老尾！即係諗住同佢呻下。哇！那個女仔即刻扯火推台， 啊、 即係講啲嘢好撚白痴嘅就係咩？我老豆老母都唔會講粗口鬧我，你而家乜撚嘢喺度屌鳩我乜乜乜？我個 friend 咧都仲好鎮定，佢話我唔係屌鳩你，我屌鳩你樓上嗰啲 servant 嚇、我覺得佢哋態度好有問題， 如果你而家覺得咧係我屌鳩你，所以你發脾氣嘅話咧，唔該你嚇呢、這個同我剩翻乜乜七七咁樣啦，屌住佢啦咁樣。哇！但係佢又發癲口係咁屌喎，哇！成個門口咧，你 諗下嚟睇， 你其實講真，你黃金嗰啲咧，就算。星期一至五朝頭早九點到十一點， 好撚多人噶嘛， 都好撚多人噶嘛。即係我個 friend 仲要係放咗工嗰時候七八點啊，哇幾撚多人圍住睇，但我個 friend 咧依然都係即係將堅持要將件事講清楚咯。你而家咁樣發脾氣唔啱，因為你上邊啲人好激氣，所以我先好激氣乜乜乜點。即係咧，我心諗有時都覺得即係後生仔做嘢咧係有問題嘅，係 唔係呢啲態度已經係有問題啦？ 係咯，即係而家 嘅香港而家年青嗰輩啊，阿筍哥，你頭先講內地嗰個年青人冇呢啲問題㗎？ 係，即係咧，你係你其實咧冇咗一種，即係有我就唔係認同所謂顧客永遠是對的， 啱， 但係咧 有啲客都好撚老撚， 佢就算。是对定唔对都好咧，其实咧你应该尽你嘅本分咧，令到佢舒舒服服去买呢件嘢。同埋咧，有时讲真，调翻转头，我哋唔系过分。 啊， 即系咧，你去有件嘢坏咗， 坏咗换翻啫， 就系咁简单啫嘛。喂，我已经冇屌出你间公司买啲有问题嘅货俾我啦，已经吓、你又唔系特别平俾我，又唔系大价格，电脑墙永远都冇特价嘅。大家有买电脑嘅经验就知噶啦。 啱啊。 跟住然后咧就就但系咧，你屌你尾。即系咧，老细请住佢都吊颈啊！你谂下嗰个时候，假假地三五百人行过都唔出奇啦，屌咗半个钟，即系随时一千两千人行过噶。而家讲紧旺角啊，每一个地方啊，平嗰块石屎啊，平均每一个钟有13万5千人行过一块石屎。 系咩？ 系啊，即系个人口密度好犀利啊！我讲紧而家系黄金商场入边，屌老母屌咗半个钟，你谂下佢生意唔见几多？ 啱啊啱啊！ 即系我啲老板咧。我第一件事間唔使講啊，你 check 就，你 check 就， 啱啊， 係啊，即係然後同我客，唔好意思，我咪賠翻換翻樣嘢俾你，好快咁樣將呢件事 settle 單。 我話俾你聽啊，筍哥，喺而家呢個年代，我唔知係咪啲人湊僆仔，或者阿爸阿媽教僆妹教僆仔，教得真係金波咯得滯。你而家發覺賣嘢新嗰輩啊，嗱，你講開電腦，小弟有一個經歷。话说当日咧，我就去呢、這个黄金有杯茶， 我知道 就买一只火牛王。咁咧，我落大雨嗰日咧，就红雨就去换只火牛王啦。咁、咧，只牛魔王我已经包到好企理，喺个袋度喺个书包攞出嚟。咁咧，我就话阿哥，只牛烧咗。嗰条友第一时间攞只牛闻一闻先， 啱啊！ 啊，睇下有冇窿味。我话只牛唔喐，你知唔知佢讲咩？等我老细翻嚟先咯。我話阿哥，而家紅雨喎，我十點鐘喺度等你，十一點先開鋪，我突然間要翻工啊，不如你換啦俾我先啦。我等我老細翻嚟先啦。紅雨咁我都濕曬啦，翻嚟我即刻直頭同佢講，我屌你個老母啊！我而家攞只牛出嚟換，我俾啲銀紙你真嘅，你俾只假嘅我。後屘個撚樣開始裝槓咯，拉到閘落嚟喎，即係佢間鋪咧開一道閘噶，佢拉到閘落嚟諗住同我玩嘢。 只抽， 佢我谂佢想啊，佢个心态谂住高我咁捻多，我而家屌再屌你个老母啊！我话你而家我俾真钱你卖假货啊！我而家只牛真金白银俾钱你啊！我琴晚十点钟拎走啊，到而家朝头早唔够十二个钟头啊！你只牛你闻过你冇味，只牛根本就唔捻喐，你同我讲等你老细翻嚟，我话好，我等我老细，我等你老细翻，我再屌多次你老母啊！我系咁指捻住佢好似录音机，我屌你老母，屌你老豆，屌你老母，屌你老豆咁样。屌撚咗十五分鐘，跟住有同我講噶，唔好屌佢講，我換翻俾你，我怕撚咗你。講真一句，你只牛，你做代理，你有保養，你只係攞翻去將佢 pack 翻 send 翻俾個代理，話俾你聽，牛壞嘅啫，你都可以做咁撚老撚土。講真一句啊，哥仔，你十幾歲出嚟做人，你咁撚老撚土，人哋唔同你嘈啊！我話俾大家聽，試過有一單嘢喺澳門發生，單嘢係點呢？話說我有一次去飲茶，就喺呢、這個匯力球場樓上嗰間茶樓，咁咧有個 匯力球場係 打匯力球嗰啲啊。 咩叫匯力球啊？ 匯力球即係個波飛來飛去嗰啲咧，賭錢嘅，睇下邊個打唔撚中嗰啲咧，好啦，戇鳩，總之賭錢波白就。 我成日以為匯力係桑拿嚟嘅添。 唔係，係匯力係桑拿嚟嘅，又係賭場嚟噶。咁咧就喺匯力上面嗰間茶樓飲茶，咁咧有個阿姐啊，個態度真係好撚搞笑。那個茶客就喂麻煩開壺保理俾我，咁佢開壺唔知乜撚嘢，那個茶客就喂唔係喎，保理喎，啲壺香片嚟，有得飲你就飲啦。那個茶客都唔出聲。咁咧到派碗嘅時候咯，即係開碗， 砰砰砰砰砰咁樣，係咁抌，真係係咁抌，見撚住係咁抌啊！咁之後咧，到嘢食送嚟喎，咁啊頂林見個阿姐都係咁抌，啲態度好撚差， 個個都 係咁，個茶客都唔撚出聲，臨走咯，一埋一單。咁我聽到咧，門口嗰度有聲慘叫，啊咁兩隻女人叫聲。咁啊，梗係出去拍啦！嗰啲撚樣講，原來頭先個茶客攞個茶壺啊，佢收撚，即係攞撚定個茶壺出去啊，一嘢拍落個阿姐個頭，唔走撚咗佢咯。即係講真一句，你咁撚攞撚推人哋拍鳩你個頭咧，屌你都費撚事同你講啦。即係講真一句，你要老撚頭，人哋有好多方法令到你再老撚頭啲。你話好似阿太陽哥咁，大哥，我買條 web 300多蚊，我唔同你撒氣啊，夜晚嚟淋火水。我唔使讲咩啦，淋电油咧，个淋红油，一系淋屎咯。 阿太阳哥系做正行嘅， 咁啊系，即系。 不过但系，我觉得老卵土嘅地方就系咁咯。喂，大佬，你收得我钱？ 啱啊。 喂， 佢俾 白俾噶，我嗰啲假钱嚟噶，同埋我份钱系包埋你份粮喺度。 啱啊。 屌你！ 而家好卵多嗰啲 sales 都系咁噶。我上次去买呢个机顶盒喺丰泽，见卵到个女 sales sell 我，我真系老卵土到同阿狗，我想煎鸠佢几巴。一埋到去，我嗌有邊隻好介紹，隻隻都係咁嘅咯。哇，已經興嘅咯喎！ 我要揾阿九婆驗證一下呢件事啫。阿九婆呢單嘢係堅定流啊，係堅請你大聲講堅嘅。 真 㗎？咁撚撲街！ 佢買八仔機就我就要個八仔啦咁樣樣。 咩叫八仔啊？ 八啊 ，X 呢個牌子啊。 哦 ，OK。 咁我話有咩功能啊？功能自己睇說明書嘅，我哋唔教。 咁扑街， 系 封闸你讲嘅， 真系封闸。 哇屌，同李嘉诚屌下佢先得。 咁咧，后屘我就话，不如我同阿九话，不如咁啦，再去考虑下先。吓，咁你唔买啊？佢真系咁讲。吓，咁你唔买啊？都好咁啊。算啦，度度冇咁样喺呢度买啦。我哋冇现货喎。我话咁即系点啊？嗱，你喺嗰边落单，咁我听日攞张单嚟攞翻现货。咁我同九话，算啦，我话九话。都買一個電視啦，你唔買個機頂盒又係煩嘅。咁啊，呢度得一間豐澤，費事行啦，又冇博嚟咁樣。咁啊，卒之買撚咗，谷撚住套戲。咁啊，九婆就話：不如投訴，算撚數啦，為人哋打份工。即係呢啲咪老撚土咯，講真句。即係你喺街邊我見撚到，我認得咧。即係你上頭，你冇得走啊！你即係我認人叻撚過差佬認人啦、啊。講真，睇喺邊度見到場，即係喺邊個場口見到你啫。你話啊，喺大街大巷見到你，俾人指住你個鼻哥。佢唔係咁屌你啊！嗱，小弟都舐過嘢噶啦，大哥你又唔係啦，阿妹弱智你都非禮嘅，阿妹仲話你屌佢閪啊！而家有撚咗啊，大佬，唔怪得之阿媽叫你搬出去啦，你真係賤格啊！之後走撚咗去，舐撚過嘢啊！哇，廿鳩幾三十隻眼望撚住你，冇得走啊，大佬，你非禮個妹。我指引住你，我唔使講咩，兜巴冚你一嘢，衰婆叫我你唔好勾佬噶啦，勾佬都好啊，你惹埋性病，惹埋个仔， 唔好意思认错人， 我唔使講，唔好意思走撚咗，你都喺我面。 唉，即系我覺得又系好撚老土嘅， 即系有好多人系咁嘅，有啲声。 即系香港嗰个服务业咧，其实真系沦陷啊。 系啊，好沦陷啊。 嗱，讲真，真系咧，香港嘅客咧，其实已经。比以前咧嗰、那個 文明好多啦， 即係啲客因為 要求多啦。 你諗下，其實大陸嗰啲客咧，以前係講緊，喂，即係因為佢哋揾錢辛苦， 啊、 即係每使錢嘅時候一定係驗屍咁驗 啊， 或者係好驚你呃佢啊。所以咧，你 sales 嗰邊咧，服務越嚟越好、 啊、 然後又要好多嘅諒解， 啱啊。 又客嗰邊咧，又係好咁好幾咁老土啊。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個世界唔同咗 啊 嘛。 啱啊。 即係香港其實，你尤其睇我哋講嗰幾行，全部 easy money 嚟嘅。我哋台先入去，你拎嘢就走㗎啦。你 sales sell 乜撚嘢啫？講真，買電視機唔識電視機，買雪櫃唔識雪櫃，買電腦唔識電腦。即係咧，香港咧可以幾乎係啲 sales 咧係完全零專業知識。 唔係零專業知識都不但止啊，大佬佢三個字形容老撚土啊嘛，真 係。 尤其啲靚妹啊，靚妹同靚仔真係好撚討厭啊。有一次話說阿九婆就同我一齊去買牛仔褲，咁咧去買牛仔褲咧，因為阿九婆最中意著嗰只叫咩啊？三五九啊？ 五九三 咧呢排時已經冇出一對好長時間噶啦。咁咧 Sogo 咧有一間專門店係真係呢排時自己開嘅，咁我走埋去喎，我同個僆仔講：喂，有冇五九三？望都唔撚望你冇，你扮嘢都入去問下人啦、啊，望都唔撚望冇。我話阿哥，第二間鋪有冇？冇。 阿九婆拉我行嗰阵时候，一路屌佢老母，屌你老母啊！你仆街，屌你个老母，咪咁样讲。即系讲真一句，你俾啲专业态度啊，大哥，你走埋去 check 一 check 先啦。你系都扮下嘢，走埋去屙个尿好唔好？即系你唔好一望住我，冇。咁我第二间铺咧冇啊。我叫你 check 下第二间铺，你行埋去扮下嘢得唔得先？而家唔系讲紧嗰度沦陷，好捻多人买嘢，一个人都冇得我一个嘅。 系系系，而家系会系咁。 即系你唔好咁样玩鸠我啊！我喺元朗买唔买？个阿姐即刻同我讲。嗱，唔紧要嘅，先生，我即刻帮你 check 晒全香港啲 LIFA 事。佢咪即刻问咯，问完之后佢话啊边度一条边度一条，唔知你啱唔啱，等唔等得咧？人哋呢啲系态度，大佬，啲钱走入你嗰、那个女人个袋都唔会走入你条僆仔个袋啦，啱唔啱先？你咪赚自己冇一单生意咯，你连 check 都唔 check。 即系同埋你稍微凑下佢啊，下次都记得你嘛。 啱啊。 不过就系、是、 我而家都下次记得佢。 所以有个好处就系点讲咧？即系有呢啲僆仔喺度咧，我哋啲即系我哋啲生意先仲有得做咯。 啱啊！ 即系如果唔系咧，后生一代佢又做得咁好，你又做得咁好嘅时候，咁啊扑街啦！ 好难竞争， 咁嚟食屎啊！ 唔系，我觉得而家僆仔都普遍系咁啊！唔知系咩？唔知系咪啲阿爸阿妈咧教得多啲僆仔咧，会觉得哇，你系公主，你系王子，唔使做噶。但系而家唔知点解你要做咋？ 即系 你只系王子嚟噶，你系公主嚟噶，你 嘥气 实啲啦，系王子系公主就唔使做啦。第一。是王子和公主就不是这样的家教啦。 不过同埋讲真呢就是反而呢我而家即是以前我有啲学生呢是低下层嚟嘅。即是个人就踏实好多即是放学麦当劳披萨盒大快活美心即是去四大公司打工。即是话销售又唔好啦又唔靓仔又唔咁就唔做咁样。即係點講呢即係都係揀返啲啱佢哋嘅工即係啱返佢哋自己嘅工種咁老老實實咁樣做。咁都有啲後生仔喺度嘅。 有 不過通常都係出身唔好啦最緊要係樣衰啦主要係。 我覺得樣衰又唔係問題呀。個樣個樣好靚都係假你態度服務差已經係一個死刑。我話說我就好鍾意去 Heavy Liquor 買香水。Heavy Liquor 邊個 counter 呢就係呢個 Shiseido。Shiseido 有一個女仔近排就放緊假，我話俾大家聽，我買一支香水，雖然唔貴一支香水，一千元一支，一千元一九百八十蚊一支，但係三個月先走去買咧，即係佢有 product 出咗會幫我 keep 起。咁有一次咧，我就話我唔得閒嚟，咁佢就話咁樣，我幫你，因為有三支香水未買，足足半年，佢攞一個 packing pack， 特登係貼住我個名字九護士，特登同啲。同事講起，你記得俾呢個客人，佢係一個 collector， 佢好中意儲呢啲香水，突然間冇得買，佢會唔開心。咁人哋都覺得屌你買幾百蚊貨啫，你唔係咁撚樣啊！即係其他 sales 梗係喺度面對你啊，但係因為佢嘅專業態度同埋佢嘅窩心啊，我寫咗一封信去佢公司讚揚佢，咁佢亦都好高興咁同我講，佢係多謝你讚揚我哋啊，點點。呢啲先係一個態度嘛！你買嘢，你會永遠記住佢，你會永遠去翻佢度買，你唔會同第二啲人買。錢講真一句，唔流落你個袋，又流落佢個袋。咁你喺度喺度點解流落你個袋啊？ 其實真係嘅，即係點講咧？有時真係唔係話你一定要揾最叻嘅人，又唔係必要揾最好嘅人。其實嗰個人可能對你稍微好少少咧。即係講真，我而家做呢門生 意。掹騰騰唔買。 係 ，sorry 啊。 唔緊要，你唔使掹就掹唔到。 我以為呢個燒。 即係咧講緊，而家我做呢門生意，其實講緊我行頭裏面又唔係最紅啦，即係又唔係最 sell 得。咁但係有時你真係對人哋關心啲，可能講多兩句好說話， 啱啊！ 即係人哋即係冇啊，即係冇乜所謂，誒、哎、咪關照一下阿順咯嚇，即係當可憐你又好，大家有個交情又好，或者唔知道你日後龍定鳳嚇，即係自己亦都會咁樣對人。即係有時咧，師兄啊唔使講啦，佢哋關照開，咁你慢慢年紀大咗都有師弟噶啦嘛。 啱啊！ 有啲新入嚟呢行做嘢嘅時候，你今次關照邊個一齊出去撈嘢嘅，咁都要有啲人喺度幫手。 啱啊！ 咁所以我有時覺得点讲？真系态度决定命。 啱啊！ 不过咧，讲翻转头就系、是、咧，呢、這个僆仔后来点咧？深圳僆仔，屌我哋真系最尾梗系唔买啦，咁样走咗去。好，咁但系咧就差唔多十五日之后啊。咁然后咧，我 friend 咧最尾咧，又咁啱咧，唔知点解神推鬼用咧，我哋又翻咗大陆做嘢喎。咁啊，去睇景啦，咁样去咗呢个华侨城啊。 系， 喺度睇景，睇完景之后咧，咁啊咁啱咧就司机又车过嗰度，又咁啱我哋又落咗车食饭喎。 系， 咁然后咧就去翻佢上次介绍嗰间食饭喎。跟住个 friend 突然间咧拗下袋，啊，不如去嗰度入去睇下个景喎。 啊， 跟住然后又见翻佢，啊， 一入門口叫得出你兩個名 字。哇，犀利！呢啲 好嘢啊！ 呢啲就係 sales， 呢啲先叫專業。嗱，大家香港嘅 sales， 你睇下內地嘅僆仔開始超越，唔係開始超越你，已經超越你。 跟住咧，然後咧就都不特止。其實咧，佢對露營用品咧，佢咧就唔係好熟嘅。咁然後咧，我就話，我嗰時候咧就話啊，其實你都唔係好熟喎，點解會揀呢行咧？佢話點會熟呢？佢話我得個千零蚊人工。佢話呢啲唔係我哋呢個階級玩嘅嘢嚟嘅。咁但係咧，我知道嘅，我盡量話你聽。咁咧，即係佢有啲地方佢都要避一避，但係避完之後，佢都話翻俾你聽點解。好，跟住咧，然後。咁我 friend 係專家嚟嘅，佢咧就話咧呢個 aluminium， 佢話咧 aluminium 即係用鋁做嘅 cook set 啊，即係煮食器材。佢話咧喺美國其實咧有好多研究咧就係話 有釋放化學物質啊嘛， 係啦，咁啊對健康唔好嘅咁樣，咁啊你又教翻佢轉頭，咁佢又好開心咁去聽，咁啊滿足到啲前輩嘅賣嘢嘅心態 嘅炫耀心態啊。 我就唔知佢真唔識定假唔識嘅，但係嗰時候，咧一雙戇鳩鳩嘅眼神。啊、然後咧，簡直係幫呢個賣露營用品嘅叔叔咧，腦內射精養一百片。咁然後咧，就我 friend 咧，最尾就望望隻型，然後其實講真係唔係好貴。如果買隻堅嘅咧，就4000多蚊。但係買大陸貨咧，就650蚊。然後咧，我 friend 突然間講咗個説話，食小餐飯都喺度啦，跟住就買咗啦。跟住然後咧，仲要講埋哇，留曬電話啊，又話咩？又話即係又話落嚟香港揾我玩啊！呢樣只要大家知嗰啲係假 嘅啦， 都唔緊要，即係起碼大家都有個好圓滿嘅收場啊！即係咧，大家咧，即係大家一齊互相演呢個買賣嘅戲咧，嚇、啊！即係呢場戲都係大團圓結局啦。 我想改個 sales， 我最經典筍哥俾我講埋佢得。 好啊！ 我好中意草手錶，有一個草手錶嘅 sales 60歲。足足60歲，點解會次次幫佢買手錶，亦都 佢自己本身係咪 collector？ 本身唔係，佢亦都 只係食呢行。 同一番説話，我就話：咦，Albert， 點解你唔買手錶？嘿，我哋呢啲窮人邊玩得起啊？呢啲係你哋啲富家公子玩。我話唔係，我打份工嘅咋咁樣。佢嘿，唔好咁講。咁我亦都介紹咗我個同事，我個同事係啲圍村公子嚟嘅，真係屋企有錢嘅，即係講緊一個月可能可以花費幾廿萬嗰啲人嚟，即係淨係食下工食幾廿萬，咁計埋佢份糧根本係賺錢買花大，佢買帕吉菲涅可以帶到上格拉底嗰啲人，即係你諗下咁嘅人工，即係咁嘅消費人，我介紹佢去阿 Albert 度買，你知唔知阿 Albert 點對我哋？一入到我話阿 Albert 啊，你都冇乜架子喎。阿九护士，好彩系你关照细佬，如果唔系你关照细佬，我饭都冇得开啊！系你俾个机会我，你唔信你问阿九婆。我买第一只表，第一只万年历，我话啊，你又唔租唔会白眼噶，唉，好彩你俾个机会我同你做生意添。即系你睇一个60歲嘅叔叔，佢同一个僆仔，嗱我呢啲僆仔样啊，一入到去，你见我呢啲样，屌你直头系俾人唾弃噶啦！即系你唔好话入啲标模，你入啲大啲公司，咩赶出门口打你两锤啦！佢居然讲翻咁嘅说话，仲要系间中环嘅大标行，仲要系电闸噶，即系你中环有一啲标行系你按某一手入得噶嘛，但系佢嗰间仲要系电闸嘅，即系你门口要揿电掣佢先开闸嗰啲嚟嘅，咁。我第一次買嘢，佢已經開定道門等我。咁之後即係我話唔買，咁佢啊唔緊要，再翻轉頭啊九護士，就好似你嗰個 sales 咁講。但係你嗰、那個大陸個 sales 有一樣嘢，我最欣賞，佢19歲已經有咁嘅功力。 唉，我近排呢、這個都突然間接到個電話，係前一啲即係印刷嘅舊拍檔嚟嘅，佢打嚟阿筍哥，佢話：唉，呢個我咩料？我話佢話。冇啊，都系同你拜个早年啫嘛。佢然后近排又喺呢个大陆开咗间厂，咁有嘢多啲关照咁样。 系， 即系咧，有时咧，即系我唔知点解香港啲僆仔有呢个问题，即系觉得咧，佢话俾你听自己有啲咩好。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咧总系尴尴尬尬咁样。 咁，即系佢唔敢。 即系你要好直接问佢。得定唔得？得啊，得唔得啊？唔能得咁样。 香港好多僆仔系咁噶啦。 即系你要屌住佢咧，佢先话：哎，呢个做得到。呢个麻麻地，冇乜信心咁样。咁你冇乜信心就冇啦。 啱啊啱啊。 咁但系，喂，有时 你出嚟撈嘢，你真係主動話俾人哋聽，你自己有啲咩好咩 唔 好。喂，其實真係我覺得， 同埋而家僆仔覺得有一樣衰啊，永遠就 SMS 唔會打個電話同人拜年噶。 係， 永遠就 SMS 同人拜年噶咋，同埋 email 同人拜年。我話俾你聽，個標箱有一樣嘢好啊，個標嘅 sales 年年都做一樣嘢。阿九護士啊，多謝你今年關照，我今年都冇買過嘢。多謝你今年關照我喎、啊，記得啦，下年呢、如果你有關照呢，記得關照下細佬。祝你今年揾多啲財源廣進，得閒過嚟，唔好使錢。嗱、啊，阿 Albert 唔係居佬過嚟使錢，過嚟傾下偈。我請你同阿嫂飲杯茶，食、 啊、 件餅乾， 好舒服。 係啊，你咁先係咯，唔係話黑 sell 你，喂，記得過嚟買嘢啊！之前佢叫你過嚟唔好使錢，記得過嚟飲杯茶，食件餅。即係人哋係咁嘅態度，你自然會幫襯，有錢都代入佢個袋啦，啱唔啱先？ 所以真係年紀大嘅人咧，有一種魅力，就係佢咧反而咧係可以彎翻低條腰。 啱啱啱。而家啲僆仔唔得㗎。 唔係而家僆仔唔得，僆仔就從頭到尾都唔得。 咁啊係，你講啱。 只不過咧係我諗係以前嘅僆仔咧，即係站喺佢哋嘅立場嘅時候，即係咧手頭嘅資源好少，能力好低。嘅時候咧，佢必定咧要低聲下氣處理呢件事。Albert 啊唔同啊嘛 ，Albert 而家講緊係條心裏邊，我做你咪做你，唔做你我慳翻啖氣。 啱啊啱啊！ 我近排去啱啱拜訪咗一個玩膽機嘅、叫曾 Sir 嚇、咁啊、全香港修理膽機嘅師傅咧唔夠十個。 佢係咪喺二立草 Audio 嗰度做噶？ 我 唔 Audio 二立草。 唔係，叫做喺其實就係、是。阿無間道咧， 哦，我知邊個啦， 係啦，即係阿曾 Sir 咁啊， 佢以前出嗰啲搭棚機嘅，而家出嗰啲電子，而家出嗰啲電腦版。 咁啊，同阿曾 Sir 上去吹兩句咁樣啦。跟住然後你見到佢咧，都係其實咧，佢表面就好客氣嘅。跟住然後咧，佢心裏邊諗：屌我養大曬啲仔啦，乜都搞掂曬啦，我條命都唔撚知仲有幾長。佢成日都講呢句，我都唔知仲有幾長命，係咯，即係。做得一單咪一單，唔做亦都冇乜所謂。即係咧，錢對我嚟講，嘿，即係落葉飛花都冇乜所，冇乜用啦都。 咪揾夠咯，咪屌啦！ 即係咧，佢話我話，咦，咁啊，間嘢做咩？冇打發下時間，同埋啲 friend 傾偈都要揾個地方啊。落樓下茶餐廳都人咪喺度坐啦。即係有時真係咁，即係咧，佢年紀大咗，我諗你 Albert 買得表嘅咧，其實真係唔係好自在。講到去到六十歲，錢去到六十歲，其實個用途真係好細，除非佢揸人錢。 啱啊，之後都係睇醫生㗎啦。 如果你係咯，即係同埋你有睇得幾多次咧？ 啱啊。 咁啊，即係其實有時係對人客氣，就係對自己客氣，即係無謂要同。 對人尊重亦都係對自己一個尊重， 係即係人哋亦都會尊重你。 啱啊， 係咯，咁啊， 即係呢啲我覺得先係態度。 今集有呢度啦。 OK， 多謝你啊，筍哥。 好，拜拜。 OK， 拜拜。